所谓低素质人口，说白了就是指农民工。现在的城市离得开农民工吗？不用说珠江三角洲的工厂，农民工稍有缺口就惶惶不可终日。就说广州城里，所有脏活、累活、苦活、挣钱不多但很麻烦的活，不都是农民工在做吗？一旦真有那么一天，农民工都离开了城市，那么城里人屋子没人打扫，饭没人做，病人老人没人看护，饭店关门，超市闭户，街上垃圾成堆，下水道堵塞，污水粪便横流。城里人在享受低素质人口带来的服务和便利的时候很舒服，但忘记了这种服务和便利也会伴随相应的混乱，相应的治安难题。尤其是在城里人没有善待这些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人，反而加以歧视、打压甚至欺诈的时候，治安的难题自然就更加严峻。每当这种时候，陈年的积习就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幻想再出来一道道墙，让自己远离纷扰。当然，这种幻想的背后还有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城里人的优越感。什么叫素质？何为低素质？标准是什么？实际上没有人说得清楚。在说这种话的人心目中，所谓低素质人口指的就是进城的农民。说人家低素质，明显暗示自己是高素质。别人素质低，不过是因为人家是农村人，自己素质高，仅仅因为自己是城市人。道理上虽然说不通，但却一点也不妨碍有大量的城里人如此想。这种优越感无非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系列城乡隔绝以及对城市的优惠政策。这种政策在很多方面依然在继续，从而造成了一个国家内的国民有两种不同的待遇这样一种荒唐的局面。力求维持这种局面，维护自家的优越，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古代的城墙早就被拆掉了，昔日的城乡二元结构也正在被打破，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国家的政策由对民工潮的围堵变成了鼓励和疏导。城市的发展，城市人的发展，只能踩着时代潮流的步伐往前走。农村的人们进城谋生，在给城市带来发展生机的同时，的确也会带来一些城市管理上以及治安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难题，有体制上的不适应，管理的粗暴，也有城市人无所不在的歧视。客观地说，我们的城市虽然发展得很快，看上去很现代化，但我们的管理者们还没有完全学会按现代社会的方式管理这些城市，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也没有相应的心理准备，甚至可以说没有现代人的素质。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城市其实只是都市里的乡村，所谓的城里人不过是享受了一点优待的农民，心胸狭窄一点可以理解。但是毕竟中国已经开放了几十年，城里人的享受眼界都已经非过去可比，为什么心中那些中世纪的墙还是拆除不了呢？富不出三代的魔咒。随着开放以来发起来的第一代中国富人逐渐进入暮境，年过半百的富豪们开始操心自己家业继承问题，据说还有人办了专门的培训学校，给私企老板的儿女们上课，甚至进行魔鬼训练，为的就是让这些公子哥们能够接班。凡事需要操心的事，大都是出了问题的事。这种事在中国，或者说在华人圈里，好像始终是个事。 富不出三代，好像是中国富人的一种无计摆脱掉的魔咒。不仅做企业的如此，其他类型的富人乃至贵人、富贵人都差不多。当然，就今天而言，企业家的继承问题可能对中国的发展更有相关性。记得过去翻古人的笔记，记不得在哪本书里有这样的记载：某富人盖大宅子，盖好之后请工匠做上席，自己的儿子做下席。工匠不安，富人说：不妨，你们是盖房子的，他们是卖房子的，理当如此。这样具有知人之明的故事，绝对是经验的总结。前人盖楼，后人卖的故事，一代一代在重演。湖南的俗话说，宰卖爷田不心痛，这里的宰就是儿子，爷就是老子。前代创业，后代败家，好像是命里注定。如果按学者的说法，中国的富不出三代，实际上要怪我们的继承制度。著名的台湾学者陈其南比较过中国和日本的老字号，发现像日本三井这样的几百年不倒的企业，中国之所以没有，关键在于中国分家析产继承制度。老子死了，家产要在诸子之间平分，一个大富豪分到第二代变成中富豪，分到第三代则为小康之家了。富人如果子孙繁盛，那么家产分散的就更快，而日本则是长子继承制，家产不会分散，因此传得长远。而且日本还有续养子制度，如果儿子不孝，不足以继承家业，则从外面招女婿进来，改成这家的姓氏，一样可以顶门立户。当代中国一代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们，他们继承制度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被中国的人口政策解决了，反正一家一个孩子，分家析产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宰卖爷田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也是让众多的富人着急上火的大事。其实现在急于解铃之人本身就是系铃人，无疑除了少数托自己父辈的权印发家者外，大多数先富起来的人都吃过苦，在奋斗过程中苦吃的就更多。他们创一份家业的初衷，在很大程度却是不让自己的孩子再受苦。于是富人的子女无不锦衣玉食，一丁点苦也不让沾。出有车，食有余，家务活有保姆，加上现在一对夫妻一个孩儿，有了钱的一个孩儿自然要更加宝贝。原本富人子弟就有优越感，富裕的生活本身就是对人炫耀的资本，因此变成纨绔顺理成章。有人说，现在创业的企业家们忙于自己的事业，没有精力关心自己孩子的成长。其实他们就算是有时间和精力，估计也多半不知道怎样让孩子出息。等到发现孩子已经成了百无一用的纨绔子，才知道着急。办老板子弟训练班就是他们集团补救的一种办法，能否奏效还很难说。更多的人是把在国内连个大学都考不上的子女高价送到外国留学，现在看来效果更不怎样，很多小留学生变成了留学垃圾，很多似乎很聪明的中国富人早就在继承问题上采取了放弃的态度。对他们来说，挣的钱反正足够自己的子女花一辈子了，他们已经不指望孩子有什么出息，操不起这个心，也不会操这个心。他们只要想办法 别让孩子败家败得太快就行。至于第三代、第四代怎样，自己眼不见心不烦，管不了那么多了。解放新中国成立前，这些富人的办法是让孩子抽大烟。那时候大烟便宜，有点钱的人家天天抽也供得起。有了烟瘾的人一般不会出去投资玩票，把家产迅速败光，大抵可以看着这个孩子能丰衣足食的过一辈子。现在不指望孩子出息，只希望孩子享福的富人不少。但古人的招数不能用了，新的招还没想出来，因此在卖爷田而且卖得很快的故事还会层出不穷的上演。走出这个魔咒的办法不是没有，学学比我们更富的某些西方富翁，儿子如果不成器，宁把钱捐给公益事业也不留给儿子。产业的管理主要靠职业经理人，同时富人的家教是让一个富翁的儿子成长过程跟一般老百姓一样，挣一分零花钱也得付出劳动。银子堆出来的白象，中华文化城。山东济宁要建中华文化城，就建在曲阜和邹城之间的九龙山上。这个城据说是要建成中华文化标志城，还有一说是中国的文化富都，凡是需要祭拜磕头的仪式都挪到这里办。初步预算300亿，估计十有八九不够用。有关人士已经放出话来，这300亿仅仅是启动资金而已。既然叫做中华文化的标志物，那么伏羲女娲、尧舜禹汤、皇帝、炎帝乃至关公、妈祖什么的，一股脑儿都得搬家来新居落户。孔孟自然也得移民，虽然距离不远，还是免不了要走上几十公里。不过这样一来，不知道这些标志物的老家会不会有意见？其他省份能这么痛快割爱吗？就算不迁坟动土，以后继皇帝、炎帝都到济宁，皇帝陵所在的陕西、炎帝陵所在的湖南能干吗？其他地方也一样，以后要祭祀就都奔济宁九龙山。我们这地方不是像《红楼梦》里青文一样，枉担了虚名吗？因此，最大的可能是此例一开，各地仿效。原来的陕西皇帝陵、湖南的炎帝陵、浙江的大禹陵，以及已经建成的假古董山西的尧城、河南伏羲台，纷纷扩张。你叫中华文化城，我叫中国文化城，或者炎黄文化城、九州文化城、禹豫文化城，反正老祖宗留下的中国的代称很多很多，不愁起不出名来。如是这般，不知道又有多少个300亿要扔到水里。我们中国人就有这种强固的爱好，一边说是提倡传统文化，一边硬是要把真正传统的东西扔在一边，烧大钱建新的，用钢筋水泥花岗岩堆出一个又一个貌似古人旧物的伟岸建筑来。没人乐意花钱修旧，却偏偏热衷烧钱建新，这样复兴传统，大概传统只好去见鬼。当然钱肯定不会白烧，我们暂且假定所有建设大规模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假古董的人个个都有古君子之风，断然没有借机牟利者，成百上千亿的资金砸进去，一座座城池拔地而起，拉动地方经济，至少在建设过程中 拉动一地的经济是可以肯定的。古人搭台，今人唱戏，唱的都是经济戏，是多快好省拉动 GDP 的好戏。至于建成之后能不能如规划者所料，由人如之，祭拜者相望于道，守城的人撑开口袋装钱，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只是听说中国好像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有病没钱看，很多很多的孩子没钱上学，花点银子玩文化也就罢了，还要建城。这种城就算建得美轮美奂，有人认它当文化遗产吗？就是打算蒙人家海外华人的钱，也得有点靠谱不是？西方把大而无用的东西叫做白象，我们文化城也是白象，用银子堆出来的白象。农民工也要安居。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来自重庆的康厚明很引人注意，因为他是一名农民工。尽管康厚明已经是一个老建筑工人，而且在2005年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但是他的身份却依然是个农民工，确切地说是个重庆某县某乡某村某组的农民。进城打工多年，干的是纯粹的工人甚至技术工人的活计。尽管人们都承认现在中国的产业工人大部分是进城打工的农民，这些放下锄头的站到流水线和脚手架上的农民早就成为中国工人的主体。但是无论这些农民在工人的岗位上做了多少年，实际上已经熟悉和习惯了工厂生活，闲于工业技术，有些人甚至成为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相对而言，对于农活反而要生疏乃至根本不懂了。人们还是称他们为农民工，只因为在户口本上他们的身份是某村某组的农民。作为人大代表和建筑工的康厚明很热爱自己的职业，他看着一座座高楼在自己手里拔地而起感到很自豪。技术的进步使得作为建筑工人的他们逐渐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很多活都由他们操作机器来做，因此他和工友们已经学会了很多技术。显然康厚明他们现在掌握的技术跟他们从前做的农活没有多少关系，如果这些技术可以作为他们的谋生手段的话，则意味着掌握了这些技术的农民工们今后的谋生选择大体上只能在城市里，在跟工程和工厂有关的行业里。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不大可能像我们某些城市的地方官想象的那样做候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飞来飞去，在城市里干不动了，做够了贡献就回到乡村自己的窝里，再靠刨土过生活。对于这些农民工来说，很可能已经把自己的家眷也带进了城，妻子在做小时工，由于不乐意让子女做留守儿童，他们的儿女则可能在打工子弟小学读书。等到在城市边缘长大的第二代成长起来，尽管对所居住的城市有一肚子的不满乃至仇怨，但是他们更不可能回到农村去生活，因为那已经是遥远而隔膜的父母之乡。